哈利波特与密室第三章陋居第五集。 啊，罗恩， 哈利轻声叫道，蹑手蹑脚地走到窗前，把窗户推上去，这样他们好隔着铁栅栏说话。 罗恩，你怎么是谁？ 看清眼前的情景之后，哈利张大了嘴巴。罗恩正从一辆青绿色轿车的后车窗探身看着他，轿车停在半空中，罗恩的那对双胞胎哥哥弗雷德和乔治坐在前排，朝他咧嘴笑着。 怎么样，哈利？ 怎么回事？ 罗恩说。 你为什么一直不给我回信？我邀请了你12次，然后爸爸回来说你在麻瓜面前使用魔法受到了警告。 不是我，他是怎么知道的？ 他在部里工作。 罗恩说。 你知道我们不能在校外使用魔法。 你说的真对。 哈利盯着那辆悬空的汽车说。 哦，这不算。 罗恩说。 我们只是借用，这是爸爸的车，我们没有对他施魔法。 可是你对同一屋檐下的麻瓜使用魔法，我跟你说了我没有。 可是现在没时间解释，你能不能跟学校说一声，德斯里一家把我关起来了，不让我回学校。我显然不能用魔法逃出去，因为部里会认为我3天里2次使用魔法，所以 别废话了。 罗恩说， 我们是来接你回家的。 可你们也不能用魔法。 我们不需要。 罗恩把头朝前排一摆，笑着说， 嘿，你忘了我和谁在一起了？把它系在铁栅栏上。 弗雷德说着，扔给哈利一截绳子。 哎，要是德斯利一家人醒过来，我就没命了。 哈利说着，把绳子牢牢系在一根铁条上。弗雷德发动了汽车。 别担心， 弗雷德说， 靠后站。 哈利退到阴影里，靠近了海德威。猫头鹰似乎也知道事关重大，在笼子里一动不动。汽车马达声越来越响，突然嘎啦啦一声，铁栅栏被连根拔起。弗雷德开车笔直地朝天上冲去。哈利跑到窗前，看见窗栅在离地面几英尺的地方晃荡着。罗恩喘着粗气把他拽进车里。哈利担心地听了听，德斯里他们的卧室里没什么动静。窗栅被安全地放到罗恩旁边的座位上，弗雷德把车倒回来，尽可能靠近哈利的窗户。 上车， 罗恩说。 可我上学的东西，魔杖、飞天扫帚， 在哪儿？ 锁在楼梯下的储物间里，我出不了门。 那好办。 坐在驾驶座旁边的乔治说。 闪开点，哈利。 弗雷德和乔治小心地从窗户爬进哈利的房间。乔治从口袋里掏出一只普通的发夹，开始撬锁。真是不得不佩服他们，哈利想。 许多巫师认为学这种麻瓜的把戏是浪费时间， 弗雷德说。 可我们觉得这也是一门技术，虽然慢了点。 咔嗒一声轻响，门一下子开了。 现在我们去拿你的箱子，你赶快捡点你要用的东西递给罗恩。 乔治小声说。 当心最底下一段楼梯会响的。 哈利小心叮嘱。双胞胎消失在黑暗的楼梯口。哈利在屋里跑来跑去，收拾了一些东西从窗口递给罗恩，然后去帮弗雷德和乔治抬箱子。哈利听到弗农一副咳了一声。三个人气喘吁吁，终于把箱子抬到了楼上，又一直抬到哈利房间的窗口。弗雷德爬回车里，和罗恩一起拉，哈利和乔治在屋里推，箱子一点一点地朝窗外滑动。弗农姨父又咳了一声。 再加把劲。 弗雷德在车里一边拉一边喘着气说， 猛推吧。 哈利和乔治用肩膀猛力朝箱子撞去，箱子从窗口滑到汽车后座上。 好了， 我们走吧。 乔治小声说。可是当哈利爬上窗台时，身后突然响起一声尖利的鸣叫，紧接着是弗农姨父的咆哮。 这该死的猫头鹰！ 我望海德威！ 楼梯口的灯亮了，哈利迅速折回屋内，抓起海德威的笼子冲到窗前，把笼子交给罗恩。他正在重新爬上五斗橱时，弗农姨父捶响了那扇没锁好的门，门开了。一时间，弗农姨父在门口呆住了，然后像一头发怒的公牛般大吼一声，扑向哈利，抓住了他的脚脖子。罗恩、弗雷德和乔治抓住哈利的胳膊，使劲往外拉。 佩妮！ 弗农姨父喊道：“ 他要跑了，他要跑了！” 维斯莱兄弟拼命一拽，哈利的腿挣脱了弗农姨父的手掌。哈利钻进车里，撞上车门。罗恩马上喊道：“ 快踩油门，弗雷德！” 汽车猛地向着月亮冲去。哈利不敢相信，他自由了。他摇下车窗，晚风拍打着他的头发。女真路的屋顶在下面渐渐变小。弗农姨父、佩妮姨妈和达利还在窗口呆呆地探身望着。 明年夏天见！ 哈利喊道。维斯莱兄弟哈哈大笑，哈利靠在椅背上，乐得合不拢嘴。 哎，把海德威放出来吧， 他对罗恩说， 他可以跟在我们后面飞，他好久没舒展翅膀了。 乔治把发夹递给罗恩。不一会儿，海德威快乐地飞出了车窗，像幽灵一样在他们旁边滑翔。 可以告诉我们了吧，哈利？ 罗恩迫不及待地说。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？ 哈利原原本本地向他们讲了多比他给哈利的警告，被摔得一塌糊涂的锦菜布丁。他讲完后，车里好长时间一片沉默。 很可疑， 弗雷德终于说。 显然非常蹊跷， 乔治附和道。 他甚至不肯告诉你是谁在策划这些。 我想他是不能说， 哈利说。 我刚才说了，每次他快要吐露出什么时，就拿脑袋撞墙。 他看到弗雷德和乔治对视了一下。 怎么，你们认为他是在骗我？ 哈利说。 嗯， 弗雷德说。 这样说吧，家养小精灵的魔法也很了得，但没有主人的允许，他们一般不能使用魔法。我想多比是被人派来阻止你回霍格沃茨的，有人想捉弄你。你在学校有什么仇人吗？ 有。 哈利和罗恩立刻同时说。 德拉克马尔福， 哈利解释说。 他恨我。德拉科马尔福， 乔治转过身问。 是不是卢修斯马尔福的儿子？ 大概是的，这个姓不常见，对吧？ 哈利说。 怎么了？我听爸爸说起过他， 乔治说。 卢修斯马尔福是神秘人的死党。神秘人消失后， 弗雷德扭头看着哈利说， 卢修斯马尔福回来说那件事与他无关，这是鬼话。爸爸猜他是神秘人的心腹。 哈利听到过关于马尔福家的这些传言，所以一点也不觉得惊奇。和马尔福比起来，达利简直是个忠厚懂事的孩子。 我不知道马尔福家有没有小精灵， 哈利说。 有小精灵的人家肯定是个古老的巫师家族，而且很富有， 弗雷德说。 对，妈妈一直希望能有一个小精灵帮我们熨衣服， 乔治说。 可是我们只有阁楼上那个讨厌的食尸鬼和满花园的地精，小精灵只有那种古老的大庄园和城堡里才有，在我们家可找不到。 哈利沉默了。德拉科马尔福用的东西总是最高级的，他家有的是魔币。他能想象出马尔福在一所大庄园住宅里趾高气扬地走来走去，派仆人来阻止哈利回霍格沃茨也很像是马尔福干的事情。哈利把多比的话当真，是不是太傻了？ 不管怎么说，我很高兴我们来接你， 罗恩说。 你一封信都不回，我真着急了。一开始我以为是埃罗尔出了问题。 埃罗尔是谁？ 我们的猫头鹰，他上了年纪，以前送信时就累垮过，所以我想借赫梅斯。 谁？ 珀西当上机长后，爸爸妈妈给他买的那只猫头鹰。 坐在前面的弗雷德说。 可珀西不肯借给我。 罗恩说。 说他自己要用。珀西今年暑假一直非常古怪。 乔治皱着眉头说。 他发了好多信，还老一个人关在屋里。我不明白，机长的徽章要擦那么多遍吗？哎，你消息开得太远了，弗雷德。 他指着仪表盘上的一个指南针说。弗雷德把方向盘转了转。